普罗政治学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团拜已定于本年3月16日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半举行，地点是沙田和斜广场3楼龙月海鲜酒家，每位收费22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请将姓名、联络电话以及人数等资料电邮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经 PayPal 付款留座，详情可致电2467-3088查询。到时见。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本土最前线。 好啦，今个礼拜四呢就有我啦陈浩天做主持啦，继续咁另外又请咗位嘉宾上嚟，咁呢个节目呢就通常都係请阿斋主做嘉宾，咁评论多啲国际时事或者本地时事都有嘅，咁今次呢就比较罕有少少请咗位嘉宾上嚟，咁就係何俊谦啦，咁就过往呢个礼拜呢大家睇新聞都应该会见到佢样或者听到佢名嘅，咁就如果大家唔清楚呢而家可以交波俾你哋知，即係介绍下你个何俊谦㗎嘛，係咪 係呀，冇错。 咁你本身就喺 Poly 即係呢个理工大学嗰度读硕士啦，係读咩科嘅呢？ 我读护理系。 护理系嘅，咁你係读个医日几定点样嘅，即係佢而家係实习啊定点样啊，你几时会攞到个牌啊定点样。 讀到佢三年嘅 program 嘅，咁我讀到第三年啦， 即係就畢業噶咯喎。 冇錯，仲有兩三個月，其實實習緊嘅，其實就咁就忽然間話 cut 就 cut 咁樣樣咯。 咁你就即係因為之前你就喺理工大學入邊一個抗議嘅行動啦，或者示威行動啦，呢、這個你自己去表述啦，我費事同你落太多嘅定義已經講錯。咁、總之你就喺理工大學因為一啲事咧就被。叫做踢出校啦，隔扯啦，佢嗰句系叫咩话？咩永不录用啊？定叫咩？ 系类似 即时停学，永不录用咁样，即系踢出校啦，就永不录用喎。咁就我谂应该交翻俾你自己去讲成件事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啦。即系譬如系咪因为你想搞事，所以你入 Poly 读书，定系你读下书点样？你见到有啲嘢觉得唔啱，定系点样咧？ 好啊，好。咁我就其實即係2016年咁樣啦，咁我就被取錄咁樣去讀呢、這個護理學嘅 program 啦。咁其實當時咧就嗰個政治嘅氣氛咧，就我自己覺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有梁天琦啊，有陳浩天啊咁樣。咁就我覺得係即係個香港係將來係非常之有希望咁樣。咁我都其實都諗住做即係一心一意去去做一個護士咁樣啦，可能就即係揾咯就即係去做呢一行咁樣啦。咁其實就覺得幾好嘅個人，即係當時嗰個社會氣氛，即係好似有轉機咁樣。 即係覺得個社會有得改變，即係有改變嘅空間嘅可能性喺度。 有突破係啊，即係個政治光譜係闊咗嘅，咁樣就係啊。咁就而嗰、個抗爭個模式亦都多咗咁樣，咁我係幾開心嘅當時咁。咁但係後屘就去到2017年咁樣嘅9月咁樣啦，咁見到中大呢係貼嗰、那個學生中大學生會一年嗰、那個一啲嘅香港獨立嘅 banner 咁樣俾人 ban 咗咁樣。 應該係黐喺民主場定係掛 banner 喺 掛喺一個文化廣場。 文化廣場，文化廣場就係中大學生會轄下由中大學生會啲學生管理嘅地方，咁就掛咗個香港獨立嘅 banner 啦。大家唔記得我而家講一講啦。咁就即係我哋呢個節目一本到最前線咧嘅隔離主持人周樹峰咧，當其時咧都有上報嘅。咁佢都有份去保護嘅嗰啲 banner。咁後屘都有民主場話貼啲海報啊咁樣噶嘛， 又貼又撕啊嘛， 即係有人貼就拒絕沉淪咁樣，即係佢冇話香港獨立嘅，只不過係話拒絕沉淪類似咁樣。咁然後有啲中國學生咧就去撕嗰啲海報， 咁就即係我咁我見到有單咁嘅嘢咁樣，我覺得即係學校又即係見到中大打壓咁樣啦，校方打壓呢個學生會，咁我自己想聲援中大咁樣，於是喺理大嘅。即係其實唔好話聲援，係少少嘅一啲嘅支持啊，咁樣咁啊，其實純粹係貼張A4 紙寫住香港獨立咁樣，就寫係貼喺民主牆嗰度。咁嗰陣係2017年嘅9月去10月啦。咁啊點知原來咧 Poly 其實好大反應。咁我貼一張咧，佢第二日就撕走咗咁樣。咁啊，然之後 邊個撕嘅咧？ 咁其實係問過。 其實我冇見到邊個試嘅，咁但係我就試咗好多日之後啦，咁啊， 即係一路每日都係咁貼，跟住俾人試， 都堅持去貼咁樣，咁啊佢每日都試。 維持咗幾耐啊？大概 維持咗都去到，即係可能中間會有停嘅，咁但係可能去到去到2018年嘅， 可唔可以用月份嚟計啊？你 可以啊， 試咗幾個月啊？ 我谂成六七个月都有， 六七个月 系咯。 喂，咁佢又几多恒心啊？你都几烦噶。 系啊，咁跟住然之后，即系中间啦，即系好似系2018年嘅三四月咁样啦，即系知道有个Poly 有个嘅组织啦，关心民主场嘅组织嘅，就叫李士廷啦。咁就系、是、即系都知道咧，佢係佢有擺街站嘅，叫人關心一下嗰個民主牆俾人打噶，同埋後期咧有一位成員咧俾人係都係俾人踢過出校嘅，但佢appeal咗又復翻課咁樣，所以就唔係好大。 即係佢嗰次俾人踢出校係有得上訴嘅。 佢嗰次 係因為佢講 可能係我冇但係應該係針對佢個人嘅身份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咧，而我都聽到咁樣，哇！即係咁樣，有冇搞錯咁樣？跟住然之後又，我又喺嗰個 Poly 嗰度咧，係鬧過唐偉章嘅，即係咒過佢去死啊！咁樣嗰啲， 即係喺民主牆嗰度。 係啊係啊，咁然之後 Poly 忽然間可能觸動到唐偉章個神經，忽然間佢係派。佢派人，我諗佢係佢派噶啦。咁係咁就去。我 department 即係護理學嗰度咧施壓啦，即係佢咁我都係後尾先發現嘅。咁因為 Poly 個護理系咧都幾保我嘅，即係冇督我出嚟啦。即係因為嗰、那個個 Poly 嘅高層咧，其實係想即係 cap 到我張相，即係因為民主牆咧 有曬閉路電視嘅，我自己都有經驗，因為即係我講下自己威水市唔係威水市嘅。幾年前咧就搞退聯啊嘛，喺 Poly 度，咁我喺嗰度即係掛 banner 定點樣咧，佢哋就查閉路電視查係邊一個人，咁佢就追蹤啦，由民主牆嗰個閉路電視一路查，究竟個源頭喺邊度嚟咧？有邊一間房你做啲乜嘢，行咗邊條路咧？佢就全部 check 曬就哇！而家揾到係你哋喎，咁樣即係類似係咁樣。 一退聯都係都佢都要搞啊，都要管啊。 即係佢就冇乜點樣太過介入嘅，咁但係佢就話我哋作為校方，咁我哋一定係要管你嘅地方啊，要沒收你啲 banner 啊、開布啊點樣嘅嘢咯。 哦，但係佢話埋俾你知係啊，我哋係 即係佢話我哋有睇咗閉路電視啊， okay. 見到你由邊度行去邊度，再邊度行去邊度，又掛呢幅 banner 我哋睇曬啦咁樣。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 Poly 咧。佢嘅保安啊，所謂保安係非常之嚴密嘅。 其實係監視人， 係啦，佢任何位咧都係有曬呢個閉路電視嘅。咁所以其實咧，佢應該就一早已經知係邊個噶啦。即係你由第一日貼嘅時候，佢應該已經揾到你係邊個。 冇錯，所以佢就即係咁，我都好天真啦。咁一開始係因為我都好遵守嗰個民主牆嗰個守則嘅。咁佢民主牆守則係需要寫你學生編號日期。咁我真係有寫咁樣，因為冇諗過 Poly 係即係其後會演變到咁樣嘅，咁所以係佢 即係好似大明大放引蛇出洞啦，大家出嚟貼下貼完之後咧，就我哋抽後算賬咁樣。 即係冇諗過係貼下咁樣，即係可能你撕咁，咁但係都冇諗過你後屘會用翻嚟咁去砌我咁樣。咁去到後屘咧就去到後屘去到幾時咧？係啦，2018年嘅係啦九月咁樣啦，即係。我啱講啱嗰啲嘢咧，其實係即係對於我嚟後期嘅嗰個心態都有啲影響嘅。 即係因為你一路持續抗爭咗咁耐，見唔到有 即係都係啊，都覺得即係個心都沉咗一沉咁樣嘅。即係點解依家啲民主牆變成咁？因為 其實你一路都係冇做過啲咩嘛。即係你頭先講嗰段時間，你做嘅都係重複一樣嘢，就係黐香港獨立，然後寫學生編號日期，跟足曬規矩，你就黐嗰張嘢。但係就一路就唔知俾邊個係咁撕，係咁撕啊，每日都 咁啊，係啦。就是去遇到李士廷那些人，他們就推斷是一些的保安去施，因為他們之前都交過手還是怎樣，然後他亦都是要求過校方呢，其實是出來交代或者接信的，就是希望想捍衛一下個民主牆的，即是李士廷其實有做一路以來呢都做緊呢啲嘢嘅。 李士廷以我所知咧，應該係以前係學生會嘅人嚟嘅，即係理大學生會啲人，佢哋落咗裝就繼續，即係有個學生組織關心下校政咁樣嘅。 冇錯冇錯。 咁跟住就係啦，咁然之後去到可能即係大家即係成個社會都對呢個香港獨立呢個立場係比較一啲嘅敏感啦。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咁我都即係我唔係話撐學校啦，但我都覺得都理解嘅，因為學校嗰個唐偉章都係政協嚟噶嘛，咁、那個政協就梗係會跟翻中共嘅政策，跟翻個香港嘅一啲嘅政策噶啦。咁但係都係咁但係所以我都明佢點解會周圍即係佢都會撕嘅，咁但係唔代表我支持佢會撕啦。咁咁即係已經損害咗少少嘅言論，損害咗一啲嘅言論自由啦。咁但係去到後屘九二四度啦，咁啊學生會咧，時任嘅學生會咧就想將一半嘅民主牆改變咗做一個連儂牆咁樣。 時任學生會會長即係楊永恆啦， 林永恆先生咁樣，佢就將一半嘅民主牆改變咗連儂牆。因為以我所知咧，係民主牆係點樣搞咧？係學生會有絕對嘅管理權噶嘛，學校係唔可以干預嘅。咁但係咁我佢改變咗連儂牆，其實都係支持嘅。咁因為可以即係等大眾可以可能回憶一下佢一啲嘅當時嘅一啲嘅情緒啦，或者係一啲嘅做一啲嘅反思啦，睇下反思一下香港嗰個民主嗰、那個 即係嗰幅連儂牆係專係攞嚟講政治嘅，係咪咁講咧？ 唔係，係俾人貼呢邊冇上去，真係好似金鐘嗰個連儂牆咁。 2014年佔領嘅時候，金鐘嗰個連儂牆。 係啊，即係俾人有啲面冇俾你，有啲筆咁樣俾你寫完嘢之後貼上去。咁其實都係即係嗰啲言論都係好溫和啫嘛，即係都係話咩勿忘初衷啊，咁同埋話自己香港自己救啊，其實都係呢啲言論啫嘛，即係都係一啲好溫和嘅言論，就唔係一啲好進取嘅，冇話一啲好進取嘅主張咁樣。即係當然啦，我自己個人認為，無論你係連儂牆定係香港獨立定係或者甚至你是支持中國的，咁樣所有的任何嘅政治主張都不應該被人打壓咯。咁呢個先至係真正的言論自由嘛。咁但係好啦，咁講翻件事啦。咁佢原來咧係學校咧連儂牆咧都係唔可以接受嘅。咁連儂牆只不過係反映出2014年嗰個雨傘運動嗰啲精神。咁學校都接受唔到。咁就同學生會講話如果你唔可以喺9月28日嘅下午6點之前將佢還原呢，咁我哋就會沒收呢半幅民主牆嘅管理權咁樣。嘩，咁我就聽到就覺得好即係好惡言啦，咁即係後期聽到喺咁之後聽到好惡言啦，咁樣即係咁樣可以想借啲耳攞返個民主牆咁樣喎，咁不如你直接收返，你使乜攞呢啲藉口啊，咁樣去話攞翻個民主牆啫。咁你不如直接收翻。如果你連連儂牆嗰、那個嗰啲嘅當時嘅一啲嘅政治主張都容納唔到嘅話， 咁即係本身就係嗰幅民主牆咧，就係由學生會去管理啦。咁學生會做啲咩都得㗎，係咪先？即係佢可以修個規例，即係話你每個人一定要留埋你自己名字，你先可以留，即係可以黐大字報都得㗎嘛。 係啊， 我取消咗啲規定，即係任何人都黐上去，唔係學生你可以黐上去，可能都得㗎嘛。 當時佢就已經想取消呢個規定。 哦，咁樣。咁但係佢將一半變咗做連儂牆，其實佢冇乜點樣進行改變，只不過係。希望你哋用 memo 紙代替 A4 紙啫。 係啊，同埋唔使，同埋唔使寫名咯。可能學校，可能學校介意呢樣嘢，可能學校介意唔使寫學生編號。 咁冇得介意㗎。咁因為嗰個規章嘅架構係咁樣啊嘛，即係尤其是喺外國嘅大學係更加啦。因為我哋之前上兩集講過話，多倫多大學有個學生會選舉啊嘛，咁有個會長選出嚟係西藏人嘅，又副會長係台灣人嚟嘅，咁然後嗰班中國留學生就喺度話：，哎呀，我哋交咁多學費俾學校，原來就資助呢啲咁樣嘅學生會。喂，你搞錯咗，學生會同 埋學校 係獨立運作㗎，即係財政、行政全部獨立運作㗎，學生會揾自己錢㗎嘛，你交學費交俾學校嗰個機構，唔係交俾學生會，學生會係一個獨立嘅一個註冊社團一個團體嚟嘅。咁所以即係學校，如果佢係所謂有尊重呢啲叫做學術自由啊，或者係 即係起碼佢尊重翻現代大學、西方世界大學嘅嗰種精神或者風氣或者嗰種作風嘅話咧，佢唔應該夾硬嚟嘅。即係你咁樣門唔啱規章嘅，你寫到明係佢管理嘅話，我唔得啦，我而家唔中意，我而家收翻啦咁樣嘅咩？即係呢樣嘢咪成個就係、是你成日講咩一國兩制？你連間學校都行唔到一國兩制， 都冇兩制， 係咪先？呢樣嘢係由上而下影響嘅，由個政府管理層、社會權貴、成個小圈子話事， 即 係 個風氣帶動咗。 係啊，成個風氣係咁樣嘅咋。 變咗學生會可以直屬個學校咁樣樣，依家就係、 是、即係以前講嘅一國兩制啊！即係我唔係支持一國兩制啊！即係而家咁樣睇支持咩啫？根本就行唔通嘅。即係我想支持佢啊！而家都俾唔到一國兩制我，我而家問你攞一國兩制，你都俾唔到我啦，係咪先？你唔好話我支持唔支持。總之我而家要，你都俾唔俾到啊？俾唔到啊嘛！以前講嘅一國兩制，即係譬如話中國向台灣開聲講嘅，我 offer 你一國兩制，你回歸啦，咁樣係，即係講40年前，佢哋係有個叫葉將軍啊嘛，啊就是、又開咗葉九條，就係講咗話你哋可以有自己軍隊，有一國兩制，乜乜乜乜咁樣，即係個原意就係話。河水不犯井水，你咪鬧咯，係咪先？但你唔好搞到過嚟啊！即係以前嘅香港一國兩制都係噶，馬照跑，冇照跳。不過佢冇話繼續有言論自由啫，係咪先？即係佢 嗰兩句 講，到而家都係噶，馬照跑，冇照跳。咁但係嗰陣時大家理解嘅個共識就係話。我哋可以喺呢個地方講乜嘢都得，有言論自由，可以鬧共產黨又得，鬧中國都得，你都 佢基本法都叫做有寫明添。 咁但係而家就去到。你冇犯法啊，你做嘅嘢冇不道德啊，冇咩唔得噶，但我唔中意啊，我有权喺手，我唔中意，我咪唔俾你讲咯。 即系你言论自由，你应该你唔系，即系只要唔系色情，只要唔系恐吓，唔系话啲嘅，即系威胁公共安全嘅，唔系诽谤嘅，你应该都系可以贴出嚟咯。即系就算你唔同嘅政治，唔应该因为部分嘅政治主张受到打压咯。咁呢个先系言论自由。 即系你睇翻以前，即系点解叫做？墮落咧，你睇以前即係人抄翻出嚟啦，高坤嗰啲，你有冇睇到？ 有 咩感受啊？你有咩感受？ 即係佢唔選擇去寬恕啲學生， 即係當年係有啲學生去抗議啊，即係派光頭啊咁樣啊嘛，即係到今時今日嚟講。其實都會覺得好激進嘅嘛，即係話你搶麥喎，呢個可能派光頭啊定點樣，你做呢啲咁嘅嘢，對於今時今日嚟講係即係一定係接受唔到啦。係你喺嗰陣時嚟講，高坤冇嘢嘅，即係佢冇追究。 好大方，我覺得，所以我怪中大其實， 即係佢嗰種，你唔好講話佢嘅有冇跟規矩定點樣，即係你從一個公關角度嚟講，或者睇佢從個人嚟講，你覺得佢個氣量，即係個氣度。頭先我明白你講咩，即係你話你喺民主牆度。貼嗰啲咩香港獨立啊，鬧唐偉章佢撕咧，都係即係情有可原。你表示明白，因為你鬧佢啊嘛，佢唔中意啊嘛。咁當然啦，我哋角度嚟睇，你幾唔中意，你都唔可以搣啊。係 啊，冇氣量啊。 係 啊， 你就已經係好理解對方，但係對方唔會理解你咯。即係你鬧下佢， 唔中意你話小恭維你。 每鬧下我就要即係要斬要殺咁樣。咁就頭先講到話。學生會想將一半的民主牆變成連儂牆啦，咁而家佢就收翻啦，咁你又覺得即係好震驚啦？點解可以完全違反曬所有規矩同埋慣例，違反個大學嘅精神嚟做呢樣嘢咧？咁樣，咁之後點樣發生咧？ 跟住之後就去到928咁樣啦，今日過 deadline 咁樣，啊點知佢真係，即係佢真係我見到咧，翻學校咧，已經過低啦。之後嗰日咧，佢學校咧用紅紙係封住曬成個連儂牆，跟住然之後覺得好驚訝啦。跟住聽到阿會長阿林永恆咁樣喺度開麥咁樣喺度擺街站，就話請各位關注一下咁樣。咁咧佢話已經係 send 咗成個禮拜 email 俾學校，咁樣要求佢推翻呢個嘅決定啦，即係唔可以你話封就封咁樣樣，你話要沒收個管理權就沒收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佢我之後問翻佢咧，嗰、那個莫志明嘅教授啦，即係之後會係出現嘅，喺李嘉誠樓出現嗰個教授，咁就同佢講話呢個已經決定咗噶啦，冇商量餘地啊，咁樣即係可以咁串嘅可以。咁完全冇聽到，冇聆聽到學生意見，冇尊重到學生嘅意見咁樣，咁就封咗。咁於是就我見到好似冇乜冇乜迴響啊咁樣，冇乜迴響咁樣，跟住即係咩冇即係 好似啲人掂行掂過咁樣冇。 即係啲學生冇翻嚟，我封就封咗啦。 係啊係啊，即係或者望咯，望兩望咁樣行咯。跟住我就覺得 民主牆唔係幾好喎，但係你想我做啲 咩？係啊係啊係啊。跟住然之後咁，跟住然之後我又即係諗翻起以前嗰啲嘢啦。之前到依家呢一兩年。即係我對民主牆做過一啲嘢啊，同埋我聽翻嚟啲嘢，咁同埋到依家咧，我覺得連呢個連同牆都要禁制咁樣咧，我就覺得好嬲咯。咁於是我就撕爛曬啲紅字咯。即係我因為我都見到，我係想啲學生直接關心嗰個連同牆，唔係嗰個民主牆啊嘛。咁我就係唯一諗到嘅嗰刻諗到嘅就係唯一最快可以光復到嗰、那個。 連 同牆嘅手法就係撕爛曬啲紅紙咯，咁啊即時已經光復咗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即係其實係因為嬲，其實因為太嬲嘅，其實係係咯，完全當時冇諗住，即係完全我撕咗先發現完啦，原來我撕咗啦，咁樣原來已經係喺翻度，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總之我。嘅權利俾人剝奪咗，係啊！就算我唔用嗰個連龍牆，我都有權係，我都想維護翻其他同學可以喺民主牆上面嗰個連龍牆上面貼面帽嘅權利咯。 咁啊，好啊，我哋休息一陣啦。咁我哋陣間翻嚟可能繼續講下後續發生咗啲咩事啊，同埋即係主要講下你有咩打算，你而家去向，因為你係一個即係受打壓嘅，可以話政治犯，我自己覺得。咁啊，休息一陣。